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二十集，灯塔下的幻影。公路上，一辆警车从对面驶来，司机警觉地看了一眼，用力踩下油门。苏青竹烤着火，逐渐清醒。 来了。 谁来了？ 陈默将燃烧中的衣服扑灭，开始煽动烟雾。 你也别愣着，帮忙呀。 这有什么用啊？ 只要烟散出去，你就明白了。 苏青竹不明所以地煽动着烟雾，大量烟雾顺着出风口开始飘向车厢外。驾驶室内，司机和一名毒贩屏住呼吸，紧张地看着警车擦肩而过，这才长出一口气。不料警车内的交警瞥了一眼后视镜，发现冷藏车的车厢上空正飘着烟雾，立刻扭转方向盘，掉头拉响警报，追上了冷藏车。 前面的车靠边停。 司机和毒贩对视一眼，无奈地将车靠边停下。苏青竹也听到了外面的动静，此时二人冻得有些瑟瑟发抖。 你怎么知道这里会有警察？ 每逢节假日我都会跑去机场拉客，刚才我听到飞机飞过的声音，就知道我们现在是在哪条路上。这条路没什么特点，就是交警多，每二十分钟就会出现一辆警车来查你的违章。 所以你烧衣服就是为了吸引交警的注意？ 不然呢？难道还能是为了吃烧烤？ 车厢外，交警走向冷藏车，毒贩伸手准备掏枪，被司机制止。司机慢慢地摇下车窗。 你的证件。 司机递出了证件。 请看， 车厢里面什么情况？ 司机看了一眼后视镜，车厢的确在冒烟。 这个可能是排气罩故障吧。 都冒烟了还敢跑？车里边装的什么东西？ 没什么， 请打开，例行检查。 司机和毒贩交换了个眼神，毒贩将手伸向门把手，突然用力将门一推，撞倒交警，然后迅速关门。司机也在第一时间松开手刹，踩下油门。交警从地上爬起，准备上车追逐，谁知冷藏车往后一退，车尾直接撞扁了警车的车头，冷藏车再次加速逃离。陈默在车厢里踉跄滑倒，疑惑地看向紧闭的车厢门，心急如焚。公路上，一辆瘪了车头的警车鸣着警笛，紧紧地追赶着前面的冷藏车。前方出现了岔路，一辆卡车正迎面驶来，司机迅速地扭转方向盘，冷藏车惊险避开，驶向树林方向，警车却被卡车逼停。冷藏车司机松了一口气，继续踩下油门，却发现方向盘竟然失灵了，冷藏车控制不住，直接朝着路边的大树撞去。车厢中，陈默在冷藏车撞树的一瞬间，一把将苏青竹抱在怀里，巨大的撞击力将他直接震晕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陈默睁开眼，只觉得浑身酸疼。车厢门大开，陈默慢慢地爬出车厢，苏青竹从后面走了出来，递给陈默一件衣服。 从车上找到的，先穿上。我已经通知廖警官了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。 陈默回过头，穿上苏青竹丢来的衣服，这才发现司机和毒贩被绑在背后的树上。 苏青竹上前一把揪住了毒贩。 说，剩下的毒品在哪儿？你们和展兄木叶是什么关系？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 毒贩看了一眼苏青竹身后，被绑在树上的司机正用打火机烧绳子。陈默拉过苏青竹，上去对毒贩一顿狂揍，但毒贩仍然昂着头，不屑地看着陈默。 说不说？ 哎，别打了，再打会出事的。 你拦我干什么？不把他打服是不会开口的。 苏青竹掏出枪递到陈默手中。 嗯，动手太累，用枪试试。 我 陈默愣了一下，接过枪，转身装出一副狠狠的样子，用枪指着毒贩的头。 最后问你一次，剩下的货藏在哪儿？ 感受到冰冷的枪口，毒贩果然退缩，眼神飘忽，看向陈默和苏青竹的身后。陈默和苏青竹同时意识到什么，连忙转身。另一边的司机已经挣脱了绳索，手里拿着枪对着陈默的背影扣动了扳机。 小心！ 苏青竹一把扑倒陈默，子弹从苏青竹的手臂划过，一股湿热溅在陈默脸上。陈默眼中闪过一丝杀意，刚要举枪还击，一辆车从树林外飞速驶来，直接撞飞了司机。廖永嘉走下车来，在陈默愣神之际，一枪崩掉了正要逃跑的毒贩。陈默看着眼前面色冷峻的廖永嘉，又看看受伤的苏青竹，一时没有缓过神来。 你没事吧？ 受伤的好像是你。 皮外伤而已。 先送他去医院，这里交给我来处理。 对不起，我这就送你去医院。 谁都没有注意到，在车厢的角落里，燃烧成灰烬的衣服散落在各处，一个最不起眼的缝隙里，卡着烧了一半的警弦。红灯亮起，余生海心神不安地看着两边，一名快递员从他身边路过，停在车边，看了他一眼，悄悄做了一个手势。余生海直接拿过一个包裹递到快递员手中，恰好绿灯亮起，二人各自离开。送出快递，余生海整个人轻松了不少，他直接来到市局，找到了沙副局长。 沙局长好。怎么样，最近工作还顺利吗？那两起爆炸案进展如何了？ 目前仍在调查中。其实我这次来是想谈一下廖警官。 唉，我明白你的压力。老廖这人吧，脾气是古怪，有时候执拗起来啊，我也拿他没办法。但工作态度是没问题的，也是快退休的人了，行为上激进一点可以理解啊，毕竟他还是你的上司，理解一下。 不，廖警官他很好。其实我特别感谢沙局长能让我留在他身边，这段时间在工作上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，在生活上他也给予我很多帮助。 是吗？那就好，我也感觉你这几年变化不小啊。 我想从沙局长你这儿多了解他一下，跟廖警官相处了这么久都没发现他有什么爱好，作为他的下属我觉得挺失败的。 你的意思我懂。那这样，还有几个月赵局长就出差回来了，我做东，大家一起坐下来吃个饭啊。 还有， 余生海还想说些什么，沙副局长的手机却响了起来。 喂， 哦，好好好，我马上过来。 哼，我取个快递，今天啊就到这儿吧。 好，我。 余生海起身，茶杯被碰倒在地上，摔碎了。 看我这笨手笨脚的，我现在就收拾啊。沙局长，你先去取快递吧。啊， 嗯，好，那我先下去了。 沙副局长刚离开，余生海就迅速拿出手机插入数据线，连接沙副局长的电脑。很快，数据下载完成，余生海又迅速地把地上的碎片收拾干净，这才回到自己的办公室，关上门，拉上了窗帘。与此同时，警局门外，快递员将包裹递给了沙副局长。余生海从手提包里取出笔记本电脑，将数据导入，点开一个名为2013年 PDAR 的文档，这里全是当年参与行动警员的行动报告。鼠标往下拉，足足有100多份文件。突然，一份以廖永嘉的名字命名的行动报告映入眼帘。余生海一脸凝重，点开了文件，将文档存入 U 盘以后，余生海立即找到了5年前一同出任务的2名同事。经过旁敲侧击，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推测，枪杀落响时，廖永嘉就躲在灯塔里。余生海的心往下沉了下去，独自开车来到曾经的路口，拿出画在纸上的方位图，对比了远处的实物，站在当时廖永嘉下车的地点。此时远处灯塔的灯闪了一下，余生海的四周幻化成黑夜，眼前也多了一个廖永嘉的幻影。余生海掐着表，跟随廖永嘉的幻影走进了回忆中。从码头一步一步地靠近灯塔，枪声响起，远处的警笛传来，余生海手忙脚乱，确认落响已经没有呼吸之后，迅速地把尸体从灯塔扔进了海里。余生海跟着廖永嘉的幻影继续前进，他抬头看灯塔的楼顶，栏杆上赫然架着一把狙击枪的幻影。看着渐渐沉没在海里的落响，余生海擦拭着血迹，突然听到灯塔的另一侧传来脚步声，余生海立刻逃走了。灯塔的灯再次闪烁了一下，借着灯光投向的位置，余生海随着廖永嘉的幻影撇过头，顺着视线在地上发现了自己溜走的影子。余生海顿时从回忆中清醒过来，僵在原地。此时余生海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 我马上过来。 一个小时后，树林中的空地上，余生海已经挖出了一个大坑，和廖永嘉将2具尸体拖入坑内掩埋，又提着水桶走向冷藏车。余生海擦着溅在冷藏车外的血迹，满头大汗。廖永嘉把清洗的衣服挂在车窗上，点着了一根烟，给余生海也递了一根。 一会儿等衣服干了，你得赶紧把那辆车开回去，免得大辉的人和梁龙多心。 两条人命啊，不跟局里汇报就当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吗？ 在华城这个地方，死两个毒贩算什么？ 如果死的人不是毒贩，你会上报吗？ 廖永嘉看着余生海，余生海的内心挣扎了一番。 其实有一件事我想跟你坦白。 飞鸟划过天空，树林里陷入一片寂静。